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的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啊，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咱们平时都不是开车的人，今天来说开车的人这个烦恼。 我有驾照好吗？ 啊，这不是，这不影响 你 不开车，你 离这事儿最近 啊，你不受这事儿影响啊。对，所以在杭州最近是机动车限牌啊，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大家也早有心理准备，因为呢说实话整个三月哈，我就听不同渠道的这个消息，就说哎要限牌了，限牌限牌了。最厉害的一个就是说，据说是杭州的一个 4S 店的一个销售人员说的，说已经有一个老板啊一次性买了七十几辆的这个面包车。 七十几， 我看过的是一百多辆 啊，这个数字有各种不同，有说是七十几辆，反正就是说名下，他名下前后累积可能已经累积到好几百辆车子了。那这个买车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囤积这个车牌，因为呢已经预计到了杭州即将要实行机动车的这个限牌，所以到时候会成为一票难一牌难求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就给了很多人这个提前做这个投资的一个准备哈。我估计这位老板，我真想认识他一下。 不用认识 他，我想跟他做朋友啊。 没有，我说我现在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财路。你看这杭州这件事情，就再一次说明谣言就是遥远的预言， 嗯，对吧？ 然后现在最大的谣言就是跟咱们一河之隔的深圳也要限牌， 赶紧的。 所以咱仨， 哦，是吧？是吧？ 咱仨集资一下去买辆车吧。 哦，我对，哎， 据说接下来什么重庆啊、武汉， 对，但深圳的这个也传了很久了，真的。 嗯， 所以咱们赶紧集资， 这个深圳的这， 然后深圳就说我们也不是首创的，我们学的是杭州模式。 好，杭州的这个机动车限牌怎么限牌呢？一年以后呢只能够上八万个车牌，其中呢大概是将近是20%，也就是1.6万张这个车牌呢采取竞价的方式。我昨天问了我妈说这个竞价起拍10,000块钱，现在还没有，我还没有了解到真正最后成交的这个数据哈。上海的经验的话，这个一张牌可能要到10几万都有，然后剩下的还有6.4万的这个上牌的这个名额呢，就采取像北京这样的，就是采取摇号的这个方式抽签，这样来抽。那么这个本身这个政策好像看上去没有特别的稀奇，但是这个发布的过程啊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发布的时间25号的晚上7点钟，然后呢宣布是实施呢是从26号的0点，他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宣布了这个决定，从第二天的零点开始，也就是说只有5个小时。我现在这个非常好奇啊，这五个小时杭州城都发生了什么？这个我看了一些，新闻的这个报道片子，哇，这个 4S 店啊，包括车管所，都是通宵营业啊。据说这个 4S 店的销售人员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可能通知，所以说呢，我估计人手也调足了，当天晚上这个通宵加班啊，然后呢，还有配合了警察的这个力量去维护秩序啊，所以没有发生特别混乱的情况。但是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买到了车，但是据我有朋友在杭州说这两天你在路上看到这个新手车、实习车就特别多，满城都是 没车的，走路的就别上路了，太危险了。 所以这两天我估计在杭州开车风险比较高。 但是这次你发现这个相关部门哈，好像中间这个消息保密确实有问题，做的不太专业。因为他的那个新闻发布会是开在25号晚上嘛，但其实呢22号晚上你就开始在微信啊、微博就已经开始有那个文件，文件不是开始转发了吗？就是被大家画出一条说这次呢是说真的，以前是狼来了，狼来，这次狼真的来了。就看到那些 4S 店里面，就是即将 将限牌请速购买横幅已经打出去了。那时候大家还是心里犯嘀咕，说这次是不是真的。他说一定是真的，因为有什么交警啊、车管所啊、内部人士啊，全部都有透露信息来源。后来真的就发生了25号我们杭州人民非常非常罕见的一幕， 半夜鸡叫， 而且关键还有照片，就是那个文件的照片传在网上，所以让大家增加了它的可信度。 这件事情嘛，就是最让我觉得好奇的就是谁提前拿到了这个消息呢？你这个就像股市的内幕交易啊，这个提前的这个信息是有巨大的价值。 但是 我要知道明天，比如说就像前两天这个中信泰富这事儿一样，在香港中信泰富要收购母公司，你要是我要提前，不要说一天吧，我提前个两三个钟头，我要能够知道这个消息，那就是发大财。 你看， 你这个放在股市里边，这个就绝对是内线交易，一定把你抓起来。但这个车牌这事儿就没有人管你，比如说那位这个一次性囤积这个上百个车牌的老板，就没有人去调查一下他是怎么样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他要知道这个消息，必须得有这个政府部门里面有人把这个线索漏给他，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暴力的一个途径。其实这个是有严重的问题的。 你看，你就觉得他是暴力吧？其实不一定，因为你想那些卖汽车他也不傻，因为现在看到一些消息，就是说，比方说平时以前买车还有一些优惠政策，现在都没有了 啊，汽车提价了。 对，然后他还捆绑你必须要配内饰。 哦，就是变相提价。 实际上你可能你一辆车买到已经比你之前看的价钱要提高2-3万了，然后你觉得当然前提是你有非常有信心，你这个车牌转卖的获利可以让你超过2-3万。 也不一定是转卖，很多人就觉得之后你比如说你本来有买车的这个计划的， 有计划， 但是你可能之后就买不到了。甚至我相信大家也是有一个评估的哈。如果说比如说我知道现在汽车涨价了，可能涨了2-3万，但是我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多花这点钱去买这个车，我之后要上牌，不管你是竞拍还是采取摇号的方式，我最后成本折算可能要超过这2-3万。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判断，包括 4S 店。之前在北京啊，我这个北京在限牌前夜，我那时候在北京，我对这事儿印象还挺深的，就是大家这个疯狂抢车，真的有是听说有带钥匙的，就带一把钥匙走到 4S 店里面，见车就划一刀。你本来排队排不上吧，你本来排队你可能轮不到你买这辆车，但我已经把这车划了吧，你怎么办呢？你这车你就好像你这个上餐桌先把所有的菜舔一遍，你这个菜你不给你吃也不行了，这是绝的。好，但我就说 4S 店也有这个预期，比如说北京的很多 4S 店在这个限牌令之后，很多其实销售人员就已经属于半休假状态了，因为之后可能这个汽车的销量就一下子要往下跌了，那其实大家都是有这么一个调整哈，所以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售买双方就是市场的里面的这几个两端，大家都是一个怎么说理性的一个选择，但是设定这个规则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 现在大家就觉得就是官商勾结起来把民众当猴耍了。 对， 而且我看到有些网友他们就比较细心，就拿到那份文件去研究了一下，比如说他限制说非浙 A 号牌全时段限行。这个是上海一个网友，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就不能从上海开车去杭州玩了？他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就很糟糕的一个信号，就意味着好像你已经不太欢迎我们这种所谓的不是一小时生活圈吗？上海和杭州之间 这个限号措施哈，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杭州在此之前呢是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每天限2号，就是今天比如说 跟北京， 对对对，跟北京其实是一样的。然后那你说的非浙 A 牌，浙 A 是杭州本地的牌照嘛，就是非浙 A 就是外地车牌，就是不管你在哪一天，不管你在哪一天，你这两个高峰时段早晚高峰你都是限行的，也就是早晚高峰你都进不了市区，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有整理一下，就是现在已经有限牌的一些措施的地方，就是上海、北京，然后还有一个来捣乱的贵阳。大家就觉得贵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限行， 人家未雨绸缪，你知道吗？ 未雨绸缪。然后广州、天津，然后还有新加入的杭州嘛。实际上，大家就是治理这个路面上车太多这件事情上有两个措施，一个就是限制限牌，就是限制这个汽车的数量， 是 还有一个就是限行。那限牌方面又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摇号或者是竞拍。那上海一直是这个竞拍的方式嘛，北京呢就是摇号的方式，然后广州、天津跟杭州都是这两种都有。 是， 那广州跟天津都是摇号跟竞拍各50%，然后杭州的话它是摇号80%，竞拍20%，听起来稍微合理一点啊。那还有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稍微合理一点？ 因为竞拍的话它就没上限啊，可以说你就是。 就是说，而且你摇号的数量就是这个比例多的话，其实你摇到的几率就对一个个体来讲是稍微大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限行的措施来治理这个交通问题嘛。那上海采取的，但限行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就是限制外部车辆， 对， 另外一个就是限制内部车辆的一个每天的号。那现在上海是只采取限制外部车辆的号，然后呢北京是两个都有，然后天津也是两个都有，那杭州听起来刚才是只有限制内部的，然后樊素刚才说的问题是担心这个外部车辆，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分析说其实杭州不太适合像上海像上海跟北京那样去采取限制外部车辆的一个方式，是因为杭州它本身是一个旅游城市，然后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依赖有特别是浙江，我觉得就是江浙一带彼此的沟通跟交流是非常多的，公路也很发达，它不太可能去限制外部车辆这样。 我相信他这个考虑是为了防止一个漏洞，就是说上海之前搞这个车辆车牌，这个上海搞车牌的拍卖是很早的，已经搞了 94年 就开始了，对，已经开始拍卖车牌。但当时其实就有一个漏洞，就是上海它周边，比如说江浙这一带没有拍卖，所以很多人到江浙上了牌。 对， 那他又不限外地牌，我就拿了这个牌到上海去开车， 对，所以 他你对你就变成钻了他的一个漏洞，所以你到上海你就会发现，这个没有限之前的话，这个外地车牌是特别多的。那现在在北京啊，后几个实行这个政策的城市就了解到上海的这个里面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一下子就把这个外地牌也就杜绝了，你们用外地车牌来钻本地车的这个空子的这种可能。 而且说得通， 而且北京更狠的是，以前它有一个就是长期进京证嘛， 对对对对， 你外地车辆进京是要办一个进京证的， 对对， 然后这个长期进京证最近也是有消息，就是要取消了 啊， 所以将来就是外部的车辆，特别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家在天津嘛，就是当我每次以前有去北京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会要勘查你的进京证，有的时候就不查，但是我特别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在三月有急事要办，因为三月是两会月，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进不去，对对， 好，这个其实 不说到底哈，它限牌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治堵和治霾， 还治污染，其实也有是，对，所以那咱们来看哈，你说这个政策反正它已经实施也就这样了，咱们现在只能够说你这个半夜鸡叫到底灵不灵，那也已经叫过了，但是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说这样的政策它到底有没有用，第二这样的政策它这个程序上面它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或更重要的是到底是这两个问题都是怎么着，我们稍后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说到这个杭州限牌的这事儿哈，第一个问题，有人说这个突然袭击这一招攻势，它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提前五个钟头，那杭州市的一个回应呢是说这个学的是天津模式，所以我很想听一下这个天津到底是一个什么理由，为什么要突然袭击？ 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反正杭州是说觉得这样比较有效，可能比方说你给一个比较长期的大家准备期，就会导致车辆也是有一个激增，对，就是其实比方说我给你一个月的话，大家在这个月里面每天都买，比方说每个人都买十辆，然后你跟你最后的那一天， 你可能提前买了五年的车。 对对对，是，我觉得就是从行政上来讲，可能这样对于一个措施的实行是比较有帮助。 所以我经常愿意用这个股市的模型来理解杭州这个限牌啊。你比如说央行要降息的，他不会提前告诉你的，通常都是半夜里说啊，明天要降息，明天要升息了，然后第二天大家哗，要是有人提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一定赚疯了。 但是你看股市一直这样运行也挺正常，也挺好的，所以就是大家习惯了就好了。 对，其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有人真的较真儿上，他可能会揪出来说你会不会存在一定违法的嫌疑 啊？ 因为 这个法律确实上面有一点问题哈， 不是因为当时天津那个突然袭击嘛，就大家就翻出来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说了，因为你政府的那个政令出来之后呢，它仅仅是凭借着一个通知，所以这个通知呢跟这个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间的规定是不是有违背的地方。 嗯， 那规定怎么说呢？说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还规定呢，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车证。就是从法律上来看呢，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工作你都可以去购车登记挂牌和上路，所以你这是不是跟这个政策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嗯， 那你如果你反过来看，你说政府他突然间来这么一招，那确实他如果政策给你一个比较长的酝酿期，估计就是会造成井喷嘛。 嗯， 那他其实也是迫于无奈，他其实现在做起来对他来说是最方便的，但问题就在于他做了这招之后， 嗯， 他能不能起到他最初那个效果。 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其实还挺严重的。因为这个我看到所有这个律师好像都在纠结于说政府的这个决定恐怕是不合法的。比如说杭州的这个事情，依据的你刚刚说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一个是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发展规模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采取相应措施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哎，我字面上看到这句话，哎，好像是给这个政府一个赋权，说你这个如果说出于环境保护的这个目的，你可以有这个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这么一个措施。但是有一个律师哈，就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这是以防治污染的文件来增加牌照的行政许可，这两个事情它本身不是同一个方向。 嗯， 你如果说是以防治污染的这个条例来限制比如说汽车年检的时候的标准， 嗯， 你的这个废气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标准的话恐怕是说得通的，但是以这个办法来控制你的这个行政这个一个上牌的一个行政许可，它是不是一个你直接有权利这么做，恐怕是有一个问题。第二，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这就更是没有一个直接的理据了。那很多人还说呢，就是我注意到在09年的时候，有一位律师，这个司伟江律师，上海的几位律师就一直是这个在上海打这个官司，就是说上海的这个规定是违法。其中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性的法规跟全国性的机动车就是汽车上牌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它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你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不合法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样这类似的内容都是全国地方性的自己在制定，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管辖。 但是关于这种行政命令它是不是违法的讨论已经进行很久，因为我们刚才说上海它1994年就开始对牌照进行一个限制，然后是用拍卖的方式嘛。那实际上10年之后，就是在2004年的5月的时候，当时的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他呢就点名批评说上海市拍卖私车牌照的这种做法，是违反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那也是刚才樊素说到的这个法律。但实际上但现在又10年过去了怎么样呢？上海还在进行这样的活动，然后 拿他没办法。 对，特别是上海市政府他们自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之前也有传闻是可能上海世博结束之后就会取消这个限制车牌的做法，因为觉得可能跟北京奥运一样很多的事情都只是为了这个世博，但结果又2年过去了也没有。那说上海正是因为10多年来就是采取这个牌照拍卖政策，就减少了120万辆汽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也就有人质疑说你这120万辆是怎么算出来的 啊？这个关于到底它有多少的这个成效，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我简单的来想，你说我把这个牌照强行给锁死了，我记得北京好像是1年20万辆，反正类似比杭州要大的一个数字，我设定一个总量的上限哈。这个如果你跟历史数据去相比的话，肯定是起到一个减少上牌的一个作用。但是它真的有效吗？比如说在北京直接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摇号的人这个基数增大了。 对， 本来我可能比如说我要去买车，我就自己去上牌，但是呢因为现在你增加了摇号的这个不确定性，我可能把家里所有人，我比如我爸爸妈妈然后我的爷爷奶奶本来不需要开车的，就是说我扩大了这个数量，本来一个人摇号，我现在变成4、5个人摇号，那你最后以这个概率来算的话，可能你摇到的这个牌数并不能够达到你原来想控制这个牌照的这个目的哈。这是一种批评。另外一种批评呢，就是说你这个以限制的方法本身你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根本道路交通拥挤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那你市民本来出行的这个需求，你需求摆在这里，你现在去 靠压抑，就是强行限制你不准上牌。那本来你要上班的人，你怎么办呢？你还得你得找别的办法，你就挤到别的问题上去。 除非你的公共交通的配套的， 是 你没有别的配套，你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糟，变成。 对，每次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总会拿香港来做对比嘛，就觉得你看香港其实有私家车的人，或者其实可以负担得起私家车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买私家车的人是相对比较少的。 主要是停车比较贵， 停车比较贵，但其实内地现在真的也不便宜。那现在就是说，他而且我们家小区为了因为是一个比较老的小区，就为了这个抢停车位，真的是每天就像大战一样。 是。 就每天，比方说，大姨就说啊，那个我赶紧回来，我先把那个车横着停在那儿，这样可以占两个车位，然后你们回来了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再。下就改车位。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是非常扭曲哈。就是最后呢，你能想到的结果，他除了让大家开不了车，而且是买了车之后呢，花更多的钱去竞拍， 充分发挥民间智慧， 对他对城市有多大好处？你就光说他的结果，刚才你们讲的这个基数大呀，就是从源头上来说，他也没法说有多大的改善。你就光看从他的治污的效果，你都不能说。你看北京、上海，都实施很多年了吧？但是你说北京该堵的时候还是堵，该雾霾的时候还是霾，那结果在什么呢？有人就开始怀念2008年时候，就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是不堵嘛？不堵为什么呢？它其实是控制数量。就当时它控制数量最多的地方在哪儿？在那个公车方面。就说公车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之后，你就发现北京的交通立马就好起来。就现在呢，大家就有一个评论说，你根本就是政府犯糊涂。但是呢，你政府有病，你要。 百姓吃药， 给老百姓吃。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说说关于北京，比如说零八年那段时间，号称我 先是 我经常问到北京的司机，所有人都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都说那是在北京这辈子以来开车最痛快的一段时间。 当时好像是这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车辆，它要封存50%，有的要封存70%，就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公车开不了 啊。关于这个公车到底是不是公车，因为我印象中其实那段时间私车也有一定的限制， 单双号限制嘛， 私车视线单双号，这个你有感觉说啊，我们城里人太多了，单号男人只能单号男人上街， 今天男人上班，明天女人， 明天女人上班，你要采取这样的方式，那必然你城市的人口，每天这个在外边的人口就少一半。 关键问题是这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大家在探索。 你有本事，你让这个所有男人在单号的时候就心甘情愿的待在家里。 说白了就是非常 懒政的一个表 现，这是很粗暴的一种办法。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看奥运会结束了之后，你这没法每天都维持这个办法。那。很多这个有其他的这个各种的模型哈，各种的理论来这个针对到底这个城市车子太多还是太少的这个问题，其中有几种咱们待会儿来介绍一下。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啊，我们说到在杭州，其实限车从宣布到实行之间的5个小时是非常精彩的5个小时，在这个购车这个 4S 店里面呢是众声响，有这个记者啊，我看到这篇文章说现场购车者大部分不知道自己刚才买了辆什么车。 这个真是白菜一样卖。 对，你反正不管什么车先买下来再说，店里有什么车先买下什么车，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哈。但是我们刚才说回来，这个限车你说它到底有什么用？之前呢，这个我在新加坡这个去了几次，印象特别深，就是新加坡的这个路上的车的车况感觉都特别好，都特别新。然后有一回我就问他们这个开车的人啊，我说为什么这个新加坡为什么新车那么多？他说因为新加坡上牌特别的贵。他其实新加坡就是以一个国家立法的方式，他就是限制上牌费特别高，然后各种税，你包括这个这个车的关税包括上牌的这个限制，以致导致咱们这儿认为比较一般的这个车，比如说 QQ 啊，到这个新加坡 QQ 在新加坡有卖吗？ 卖到40几万 OK 卖到40几万的 QQ。 好，那这个就是 它以一种全国的，其实它就是限牌， 嗯， 以这种限牌的形式把你这个汽车的数量给压下去了、 嗯。 但是在新加坡似乎这个问题就没有，似乎这个争议啊就不像在中国那么大。我想第一个呢，因为新加坡它这个是以一个完全立法的形式，而且是它全国性的立法，当然它全国也就这么一个城市，好、 嗯、 立法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所以大家不容易有争议。第二，确实事实也证明了新加坡的这个措施。他已经把他的这个汽车保有量是控制下来，虽然说这两年新加坡也在抱怨说这个他的交通也在成为问题，因为你这个经济增长，新加坡的这个人均的经济实力，他可以负担的车就是比较多。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它相对来说地理的这个环境，它是一个岛，它你最多跟马来西亚这个连着两条桥吧，这个马来西亚的车也不容易开过来，这怎么说也是外国车，它就是一个岛，所以它外部的这种车辆就不存在什么北京天津的车互相的流通，或者是河北的车进北京啊这样的问题，包括这种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山西的这个运煤的大货车啊，这个进北京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它这种问题比较少，这样也导致它控制这个车辆呢就比较容易。香港呢，我再看这个香港怎么控制车，香港主要是靠这个经济的这个手段在调节、 嗯、 一个是你这个车的这个税，香港这个别的东西其实税很低或者是免税，但车有税啊、还有一个停车费的这个高收费，再加上一个是油费， 嗯， 还有一个是这个过路过桥费。过路过桥费其实你看咱们这个办公室里 Terence 在开车的，他说他比如说家住这个港岛比较比如说港岛东， 嗯， 开到咱们大埔，每天呢，他说他要是每天开车上下班的话呢，他基本上每天的工资就是在给这个油钱，就全部花在这个油钱上了，等于白干哈。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也限制了你。他这完全就是用经济的这个杠杆，但是在内地呢，比如说杭州，我的理解它是经济加上行政的手段这么一种混合的，它不完全是靠市场调节，它是靠一部分是靠行政命令。所以我个人倾向，你真的要去达到完全的这个最大的效果的话，你应该是靠这个市场的手段来完全解决。 民众他们会自己选择，就是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和最方便的方式、 嗯、 就如果你是城市的公共交通最方便、 嗯、 那我也不会没事花这么大成本去开车。 嗯， 我还看到一个东京的数据，就是说呢，东京它现在人口和它的汽车保有量的对比数呢是300:523，就这样一个比例和数量啊，你看其实远远都超过中国的很多大城市。 对， 那它为什么现在啊这么多年过去，城市呢它也在膨胀当中，但是它的这个车速呢还提高了一倍？其实东京一直也是有这个拥堵的问题嘛，而且它是治理了几十年，它很多方法都考虑过，比如说提高停车费啦、限购啦，但是最后都放弃了。 嗯， 但是它30年里有一套做法证明是有效的，一个就是轨道交通， 嗯， 你把城市的公共交通给做好了。 日本的这个铁路是很有 名。另外一个就是东京的这个公务车的数量，它被限制在10辆左右。我不知道它这个10辆是怎么 统计、啊。就是东京都政府的它这个，它 只有10辆左右、 这个其实，在台湾之前也是类似于哪里的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车、一个车队，反正不超过5辆车，应该就是都数得出来的。 就说他是要很多种这个情况他都考虑之下，就是比较过之后，最后是发现这一套是最有用的。 嗯， 而且你现在就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有另外一个评价嘛，你说确实是懒，就政府， 嗯， 而且呢你是明明知道你雾霾的话很多原因， 嗯， 就可能如果你是经过计算啊，有人就统计过、他说是汽车尾气它可能是占到雾霾的原因里面成因里面可能是20%，但是另外的80%它现在没法动，比如说你现在污染大企业， 嗯， 政府没有办法在一下子之间给它惩罚或者令它停产什么的、我只能挑选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让老百姓别上路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多方的，就是纠结在一起的因素太多了。你比方说你刚才说到雾霾问题，我就说其实拥堵的问题以前一直存在，但是以前的大家就是说想要去限制牌照主要是为了解决拥堵的问题，那现在多了一个让你去这么做的理由和借口，就是这个雾霾的问题。但雾霾的问题有一部分比方说真的是来自于汽车尾气的话，其实这里面又牵扯到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 排放标准， 对，还有我们的油品的质量是比普遍的是比其他地方要差的。 对， 就比方说你可能我记得曾经有听过说是大众有一款车，就是有一个人他买是纯进口的、但是他在北京他只能用北京的油，因为他说周边地区的油就比北京的油更差一些。 嗯， 那这种问题存在，其实 这个油跟汽车企业之间也博弈了很久，就是油如果说它涨价的话，就意味着汽车企业，因为油如果要是提高质量让涨价的话，汽车企业可能就会卖的少，因为大家会考虑到油价的因素， 销量就减少。 对，就这个问题也是各方博弈，而且还有听证也很久，但最后也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是，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影响的因素呢，是中国的这个城市的规划。就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这个汽车的总量，其实你要跟很多的发达国家来比的话还是属于比较少的，但是人均或者说你在单位面积内占到的这个汽车数量已经非常可怕，主要是因为城市规划的这个问题。你看在这个杭州，我这个印象特别深，杭州的这个道路交通规划主要在每天早上在东西向的这个交通通行非常非常的压力非常大，整个城市的交通的基础非常的薄弱，这也是造成大家堵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车总量太多，而是路太少。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加长远的一个问题，你在考虑到这个制堵的时候，是不是在路的这个方面做一些功夫，下一些功夫？那其实这个也是在北京也是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的，就是说你这个核心区域啊，包括政治的中心，一些这个主要的办公区太过于集中啊，一个城市的整个规划就是有问题。那当然，这个恐怕你要真的改变，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改变的，这要十年二十年才能够改变。我倒是注意到这次新的这个城镇化的这个报告，就是我们昨天其实也提到，就是世界银行跟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这个报告，其实在这方面关于城市的规划治理方面有多有提及。官方的一个思路就是说，现在特大城市的人口总量要控制，但是呢要加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在最近说的这个保定的这个事情，包括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个城市群，它发展出一些小的这个城市能够承载一些就业的，那以后可能比如说在北京啊、上海啊，它的这个外地车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到一些。可能你住在北京郊区的人，以后你是不是到保定上班了，保定上班了，你这样的话可能北京城中心的这个拥堵的量就会减少一些，这可能也是一个未来治理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你说， 我就说这个是其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对、 包括说你说保定要发展起来，发展到可以让那些足够吸引北京的一些人过去工作的话，那需要很长时间。 光靠驴肉火烧是不行的。 他现在只是有一个战略出来，那中间很多细节都没有公布啊。 嗯， 但是另外一个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就我们经常说什么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但你通常在看到内地比较着急或者比较难的情况之下，他就一刀切，就非常快速。 是， 他确实这个效率很高。但是效率很高之余呢，你反正民众习惯了也就习惯了。 对， 但是现在呢，就大家对于这个权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你不仅是在微博微信上，大家看到其实挺多还挺较真的人就出来，我就真的给你揪法律。但当然现在揪完之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结果哈。但是就在这个程序和它过程当中，如果哈你说一直是用这么样一个方式， 是 那政府它一定是非常没有什么诚信的，而且这公信力一定会 受损。其实我个人另外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说，杭州政府做的这次的这个事情是极大的损害了他的这个 公 信 力， 且不说这个治理堵车也许他真的是数量上有一些成效，但是我觉得他在负面的影响其实可能大过在这个治理堵车的这个成效。 但是如果本身已经也没有什么公信力了，也不差这一点。 是啊，这个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说。欢迎回来，凤凰有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在说这个杭州这次限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政府之前拼命的辟谣，还有网友在事后就是已经出台了限牌令之后，翻出这个浙江公安的这个微博，之前也就在三月份还说这个，说大家你们不要误信这种传言啊，是没有的事情啊，没有要推出限牌令啊，这个你说 在不断的辟谣了两个礼拜之后，突然又落下了这一只靴子，这个好像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更关键的是，以后你再有类似的举动，你下一次狼来的时候，就更加没有人相信你了。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一次，我们不说它破产吧，这个极大的受到损害了以后呢，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比如说，我可以想到在江苏射阳，最近有一家这个农村商业银行面临一个挤兑的一个风潮，当地的政府也不断出来辟谣。我不知道杭州以后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在你政府需要出来证明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很民间这种经常疫情的这种传闻啊，或者什么天灾的这个传闻啊，这个银行之间的这种传闻，需要你政府出来给这些地方背书的时候，你下一次出来背书的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弱，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哎，你看，你说政府出来辟谣了，那这事儿一定是真的，这件事情是后患无穷， 就是非常奇怪哈，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之前会有这么多次表态，但是后来自己又把自己给推翻了。那所以如果是真的是要吸取教训的话，可能是你包括在今年的二月份12号和27号，我看到资料说杭州市制赌办的相关负责人就多次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任何的任务，都是杭州制赌办在回应相关的问题。那是不是说他们之前把这个话说得太满了 啊？ 就如果你对之前的话有一些空间的话，你可能之后调转头会方便一些。或者二一个，对，不要把话说太死。二一个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政策啊，现在已经是定了，定了，你多给大家一些解释。虽然现在你不太期待说像香港似的，你不管推出什么政策，至少给你一个月吧，长达政改5个月咨询期，给你大家，我就楼下我们小区做那种墙面翻修，他都给你一个月的那种各个方案，让你咨询 A、B、C， 其实都非常简单，你选黄色、蓝色还是粉色，大家投票选一选，这种芝麻小事儿，它都赋予你说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民众最基本的权利，但是现在在内地似乎很少看到，我不知道杭州之前的公共政策有没有这样一种气氛哈，可能是这个政策大家觉得，因为我太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了，而且我一旦是给予太长时间的咨询，你容易产生反效果，所以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长此以往的作为借口，而且现在你所谓公信力受到损害的时候，你得想办法怎么样去补救它。就 我觉得这事儿很难补救， 三番五次的一直在说谎，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 这事儿很难补救，就好像你说有一个人他撒过一次谎，有这个记录之后，你恐怕以后很长时间都会记得这事儿。 现在只能依靠另一个城市把杭州给取代。 真的只能够靠另外一个城市也压过杭州的风头。 但我觉得就是杭州这次做的让大家最受不了的是他政府之前出来辟谣的这件事嘛。但是他要说他学的 你可以不回应，但是你 不 可以撒谎， 不如就像天津一样，就不要回应就好了，就到那天默默的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不知道，我的一个感受是好像 还是他们几个部门没有通气通好， 也有这种可能，然后 沟通有问题。 对，我看到杭州的一个气氛好像是就是从三月开始就已经这个谣言就非常多了， 其实去年就有一些小的，但是今年年初就比较强的一波。 对，然后感觉三月的时候，其实再加上很多的 4S 店，他已经开始用这个作为借口来做一个 促销 的方式，所以让大家更加的这个气氛比较紧张。但是我自己感觉有一些天津的朋友，他们在之前其实他们都知道，就是听说过可能要限行，但是大家也就慢慢悠悠，当然也可能跟城市气质有关系。 杭州不是也挺慢悠的吗？ 没有，但是就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大家觉得好 像不靠谱是吧？ 对对对， 天津的气质是不太靠谱， 不太靠谱。再加上我不着急不着慌，大不了就是不买车呗。 这个我估计啊哈，你说要我来做这个决定的话，我先引一下哈。我想要我来做这个决定的话，必须得保密。但是你要是被记者要有人来问你的话，你怎么答？我后来想，这个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你只能够避而不答。但是你不能够说谎，我觉得这是一条底线。你不能够说哎没有的事儿，这是恐怕不行。 我们会根据杭州的情况做出适当的决定。 你可以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信心。你这个让大家去猜，如果大家真的是说往这个方向去猜，那说实话你也没有办法。但是你不可以给出一个前后完全相反的一个建议。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要追究的，这里面要追究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对， 就像我一开始就说，这个是一个内线交易的一个非常暴利的一个机会。我不排除在政府内部有人提前得到了消息，出于个人私利的目的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了，他不管是给了 汽车经销商，还是给了自己的其他的人去通过提前买车去获利，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之前到底这个消息是怎么走漏的，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要被追究的。 对，但就怕的是最后追究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政府的机构这么冗杂，你这件事情从做决定到真的发布出来，这个过程中肯定有很多人看。 哎，你看香港行政会议会议记录不公开的嘛？ 嗯， 他说行政会议我们保密。其实我觉得政府他咱们保密的事情已经那么多了，为什么这种该保密的事儿就不保密了呢？ 反正是一篮子因素决定的。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干事效率挺高的，可能真的就五个小时，该买 的买 了。 你这 就是一种典型的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民主的代价可能就是缓慢，然后这个强权就是会比较快，有效率。 嗯，好，三 D 化新闻，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杭州的限牌哈，当然你要听到这个消息再去买车的话，恭喜你，你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 我们去买深圳的车吧，还是有机会的。 哎，真是好，这个咱们这就是一说，听说深圳也要限牌了。 嗯，对， 我觉得 从汽车保有量上来看，深圳是很有可能的。 以综合指标来判断，我觉得 房价已经下跌了，但大家分头那个买车去。 哎，这个是一个有潜力的投资，好，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我已经决定去投资购买一辆火车了，火车牌多。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再会。